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7集，稍微安慰了一下小胖子，唐默独自一个人走到体育馆前的池塘边，伸出手，从空气里凭空拿出一本书。翻开书，唐默的视线触及文字第一行，就突然僵住。 异能，妖精，还我爷爷。拥有者，徐强，偷渡客。类型，原子型。功能，口中喷出炽热火焰，时间维持30秒，温度高达961度，等级二级，限制冷却时间3分钟，使用前需双手叉腰，怒吼还我爷爷。备注，徐强也就是四娃说，看过我的异能都死了，唐默除外。唐默版使用说明，每天仅可使用一次，温度高达800度，使用前需双手叉腰，怒吼还我爷爷。我觉得这个异能非常适合唐默，这才是唐默应该拥有的异能。我这种垃圾异能是鸠占鹊巢，自惭形秽呀。 唐默无言以对，你他妈为了损人连自己都骂进去了好吗？还连用两个成语。唐默的脸色不停地变换，他砰地把书合上，他这辈子都不会用这个异能，绝对不会。 你要喝水吗？ 一道女声从身后传来，唐默不动声色地将贱兮兮的异能书放到背后，转头看向这个矮个子的小姑娘。陈珊珊拿着一瓶水和一块面包走了过来。唐默拿过面包说， 我喝过水了，不用了。 陈珊珊点点头。小胖子吐完了已经回到了体育馆里，他需要休息。体育馆外就剩下唐默和陈珊珊。陈珊珊说， 他们都睡了，刚才黎文哥哥也回来了，他说睡不着，打算去学校里逛逛，再看看母校。 嗯， 这次真的谢谢你。 唐默看向短发小女孩，陈珊珊的目光坚毅冷静。 不只是谢这个，还有谢谢你记得我父亲的遗愿，替他来看我。接下来我想和同学们待在一起，我们会离开学校，一起去看看外面到底是个什么世界。 唐默挑起眉毛，他听出了小姑娘的话外音。 你知道我本来想带你一起走？ 知道，大概猜得出来。 陈珊珊脸上没什么表情，成熟的不像个13、14岁的孩子。 但是现在李老师不在了，我不想再离开了。 唐默定定地看着小女孩，她笑了一下，没有再说话。唐默确实动起过带小姑娘离开的念头，不是说为了什么矫情的照顾故人之女，也不是觉得小女孩可怜想保护她，纯粹是因为这个孩子太聪明，她的异能也非常强，连异能书都评价说唐默中了狗屎运才收集到陈珊珊的异能，可见陈珊珊会是个很强的帮手。虽然她没什么武力，但她肯定比黎文有用多了。在这个未知而危险的世界里，唐默挺想要一个聪明的队友。不过李老师一死，陈珊珊似乎坚定了留下来的决心。唐默虽然觉得可惜，但也不会劝说。 我可以叫你唐默哥哥吗？ 唐默微愣，点点头。小姑娘笑了，虽然长得普通并不算好看，但笑起来却有一个小酒窝。 你明天就会走了吧？希望我们以后能再见面，到时候我会变得更强。 唐墨哥哥，谢谢你。 唐墨勾起嘴角，正要开口，一道低沉磁性的声音在他脑海里响起。 打扰到你们了。 几乎是一瞬间，唐墨就听出了这个声音是谁。陈珊珊十分敏锐。 唐墨哥哥，你怎么了？ 虽然小姑娘只是很普通的用喊大哥哥的语气喊唐墨，但是她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，声音偏脆，这么一喊本来没什么问题，被那句打扰到你们了一说，唐墨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偏偏这人还又说了一遍， 抱歉打扰到你们了，我下次再来吧。 唐墨嘴角一抽， 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唐墨哥哥， 那你先回去吧，我去找找黎文。 陈珊珊狐疑地看了唐墨一眼，眸光一动，似乎在猜测什么，但他很快扭头进入体育馆，没再过问。唐墨从口袋里拿出白色的火鸡蛋，果不其然，蛋身上正闪烁着淡淡的光芒。唐墨皱着眉，表情难看，语气有点不好。 傅先生，现在你的声音正在我的脑海里响起，和我们上次联络的时候不一样，不过这件事暂时不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 唐墨凝神细听，一丝微弱的沙沙声在他的脑海里响起，这声音极轻，不仔细听根本无法觉察，但很奇怪，不是风声，不是树叶缩婆声，有点像唐墨小时候听过的上世纪老式黑白电视机发出的丝丝电流声。自从黑塔游戏正式开始，所有的电器就没有了信号，电视机、电脑、手机全部成了砖头机，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再去用电器，更不用说是老式黑白电视机。唐墨有八成可能确定，这就是黑白电视机的电流声。 声音在你的脑海里响起。 对方没有直接说事情，而是问了这个问题。唐墨自己没事，他不着急。 是在脑海里响起的。或许是因为我联系你的方式和上次不一样。 丝丝电流声越加明显。再仔细听，还能听出一点铁器碰撞的声音。但男人的语气却很平静。 我这次没有去敲三下火鸡蛋。 唐墨捕捉到了一丝异样。 你的意思是我想使用这颗蛋。莫先生，暂且这么称呼你。我目前进入一场很奇怪的黑塔游戏，具体情况我不多解释。我判断这个游戏不是很简单，所以我想使用这个道具给我自己铺一条后路。 唐墨已经明白对方到底是想说什么，他目光紧缩，男人开口说出了唐墨一直以来最想要的信息。 这颗蛋叫做默默，是一个游戏存档器，你如果玩过游戏应该知道什么是存档。 唐墨从没想过这个稀有道具竟然是这样的作用，很多单机角色扮演类游戏都会设置存档功能，玩家玩游戏的时候可随时进行存档，存档以后，一来玩家可以随便退出游戏，再想继续玩就读取存档，直接回到存档点，不浪费游戏时间；二来可以提高容错率，如果玩到某一关角色死亡，可以直接读取存档，再从存档点开始闯关。游戏存档器，这五个字说出来简单，在这个黑塔游戏里却几乎是逆天的神器。唐墨血液流速加快，肾上腺素飙升，任何人知道自己拥有一个游戏存档器恐怕都无法冷静。唐墨没有说话，男人也似乎清楚自己刚才说出了多么重要的话，给了唐墨一个适应的时间，没出声打扰，因为连他自己得到这个稀有道具的时候也差点失态。过了一分钟，唐墨镇定下来，问： 有什么限制？ 黑塔不可能给玩家一个毫无限制的游戏存档器， 如果真的毫无限制，那这个道具就是作弊神器，极其破坏游戏公平。对方早已准备好，很快回答， 三个限制。第一，每七天仅可使用一次，不累计计算。第二，存档时间为一个小时，仅限于黑塔游戏存档。存档后一个小时内可随时读取存档，超过时间道具失效。第三，是我这次想找你的原因。 唐默皱眉， 什么原因？使用游戏存档器必须道具拥有者双方同时开启，意思是我和你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单独开启存档器。 声音停顿，男生继续说道， 莫先生，开启存档功能的方式是在火鸡蛋上画上一个英文字母 S。 唐默终于明白过来，为什么这个不好对付的男人宁愿暴露火鸡蛋的秘密也要来找自己。如果他不来找唐默，那么这颗火鸡蛋在他手里就是个废蛋，还不能孵化火鸡，煮了吃也不一定好吃，平白浪费背包空间。唐默想通后直接问道， 你什么时候需要开启存档？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唐默知道这位傅先生之所以将火鸡蛋的功能告诉他，是想请他帮忙开启存档器，使用方法是必须说的，否则唐默不知道如何开启存档。现在唐默得知火鸡蛋的作用，也理所当然的需要给对方回报，这个回报就是开启存档。男生顿住，似乎没想到唐默这么果断的就做出了决定。许久后他低声地说， 现在谢谢。 唐默左手捧着火鸡蛋，用食指在白色的蛋身上画出了一个 S， 最后一笔落下，白色蛋身上一个英文字符开始闪烁，就在唐默刚才画出字母的地方，一个 S 不断闪烁着淡蓝色的光芒，仿佛在暗示存档器现在正在工作。 存档期间拥有者双方信息共享，所以抱歉，你接下来一个小时恐怕会不受控制地听到我这里的声音。 唐默接下来根本没什么事，体育馆里的孩子们都睡觉了，黎文也刚刚进体育馆休息，他一个人在校园的林荫大道中散步，脚下是枯萎落下的银杏树叶，鞋子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，哪怕脑子里听一个小时的游戏进程声音也不是大事。然而他却说， 傅先生，这件事你没有提前说。 这是一片广袤无边的白色世界，天空是纯白的，地面也是纯白的。在这无限广阔的世界里，地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老式家用电器，老旧的单筒洗衣机、缝纫机、大肚子收音机，还有几百台屏幕飘着雪花的老式电视机，好像扔垃圾一样被扔在这个白色世界里。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穿梭在这些老式电器中，他左手拿着一颗白色火鸡蛋，蛋身上有一个泛光的 S 字符。一句这件事你没有提前说的话语从火鸡蛋里传出来，傅文铎脚步顿住，眉头跳了一下。 我也是开启存档后才知道有这个限制的。 唐默淡淡地说， 但是你打扰到我的时间了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